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当年支教的一段经历。在大山里，他认识了一个小姑娘，她家被邪教操纵的惨剧让人不寒而栗，而这一切的悲剧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这就是个 Flash 宣传片，你看标题。 都是套路，邪教全能神招魂骗术局中局。全能神？哎，是不是就是前几年在山东麦当劳打死人那个？ 哎，对，就是那个邪教干的好事儿。我本来以为都出这种事儿了，就没人敢信这玩意儿了。可是这个宣传视频是微博上刚发布没多久的，看来还是有人执迷不悟的。 你好像很关注这个邪教。 我可是亲眼看到过他是怎么毁了一个家的。 啊？是你周围的人？ 要是真是我周围的人，我早就管了。是我当年在山里认识的一个姑娘。 山里的姑娘？ 啊，前几年我刚大学毕业那会儿，曾经和一个朋友去山里支过教。那个村子是又偏又穷，实在拿不出什么解决我们的吃饭问题，所以他们村长就安排我们到村民家随户吃饭，就是各家各户轮着吃，也不会给大家增加太多负担。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叫黄丽的姑娘家。黄丽的妈妈瘫痪在床，黄丽也就20出头。去大家吃饭的时候，我发现她话很少，为了能让气氛活跃点，我就不停地找话题。看她家只有她母女俩，我就问她，家里只有你和妈妈呀，你爸是不是出去打工了？ 没有，他死了。 哦，那你妈妈她得的什么病啊？ 她 一问到她妈妈的事儿，她整个人的神色都不对了。我也没想到她后来竟然一股脑的把她家的事儿全都说给了我。哎呀，他们一家人真是要多惨有多惨。 你的意思是他们都被那个邪教给害了？ 比你想的复杂的多。黄丽他妈妈本身就是个可怜人，他其实是被拐卖到山里的。 啊？ 那都是90年代的事儿了。他一个中学生被人贩子拐骗到那个穷乡僻壤，在那个地方读过书的女学生在那个村子也算是很少见了，全村人都对他特别好奇。刚来那几天，他先被关进了猪圈，每天都会有村民过来围观。他也不是没逃跑过，可每次逃跑都会被黄丽的爸爸抓回来，然后就是一顿揍。 再后来，黄丽的妈妈就怀孕了，一怀孕她也就踏实了，再加上第一胎是个儿子，黄丽的奶奶和爸爸就把她宠上了天，所以最后她也就认命了，再也没想过逃跑。从那以后，她就彻底成了那个村子里的一员，喂猪、耕田、打猪草这些农活，她干得比家里的其他女人都利索。第二年，黄丽也出生了，虽然是个女孩，但黄丽的妈妈仍然很疼她。按说对于黄丽来说，有这么一个读过书的妈妈，家里的生活也还说得过去，不出意外的话也可以平平顺顺的过完一辈子了。但都是因为那个邪教，这个家后来彻底毁了。 那么偏远的村子，他们怎么会信上这个呀？ 就是因为偏远才容易被盯上啊，毕竟生活越封闭的人越容易被洗脑，而且他们渗透也不是一天两天了。那些年，总有一个外村的妇女到黄丽他们村传所谓的福音啊，这个全能神教最迷惑人的地方就是他总是用基督教来做幌子，这样大家就更容易接受，可谁知道他们总是挂着羊头卖狗肉呢。那个女人每次来，全村人都会兴高采烈地围着她转，因为她不仅会给大家讲那些所谓的天神的故事，还会带来很少见的零食，一边发吃的，他还会跟大家说什么，正是靠着天神的拯救，人类才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灾难，还说得了癌症的人只要向天神祷告，天神就会赐予他力量，让他的病不治而愈。还有的人每天坚持祷告，米缸里的大米非但没减少，反而还增多了。讲这些故事的时候，那个女的显得特别认真，所以大家很容易就会相信。 不是，这信不信好歹要讲究一个眼见为实啊。 要不说封闭的环境里人都好骗呢、啊、而且当你已经很信任一个人了，他说的事儿即便你没亲眼看到，你就真的不会信吗？所以那个女人在黄丽他们村很吃得开，时间一长，她连基督教的幌子也不打了，而是直接说自己就是二次复活的耶稣，所以大家必须尊敬她，信仰她，不信的人肯定就是作恶的邪灵。 不是吧，这他们也信了？ 很多人都信了，特别是黄丽的大伯母，她是个没有什么文化的中年妇女，很容易就上钩了，而且还被选为了他们村的骨干信徒。这种被洗脑的人狂热起来真的太可怕了，他每天都会抄写那些什么天神显灵的故事，而且会挨家挨户的跑去传教，最后甚至连农活都不干了，整天不是传教就是在家练功。有一次啊，他们家柴房不知道怎么掉了火星子，幸好大伯母正在家练功，及时把火扑灭了。打那以后，他就对天神更是深信不疑了，逢人就说是天神告诉他那天家里会有灾祸，所以他才会守在家里。 这样的巧合我能找出一堆来，生活中的好事多了，我随便按在哪个神的功劳上都行吧。 可他脑子里只有那一个神呢、啊、所以在他的卖力宣传下，黄家人大部分都成了全能神教的教徒，每天都会一起交流心得，有的说自己自从祷告以后身体的不舒服突然就消失了，还有人说因为自己说了什么坏话而遭了报应。每天睡觉前，他们都会把塑料袋铺到地上给天神磕头赞美天神，就连睡觉的时候还要按照所谓天神的要求蒙住脑袋。 所以黄丽的妈妈也就这么信了？ 她好歹是读过书的，所以一开始并不信，而且黄家人交流的时候，他还会特意把黄丽和他哥哥抱到一边，从来不让他们参与祷告。就为这个，他不知道被他丈夫骂过多少次。就这样又过了几个月，村里很多人也就慢慢清醒过来了。哎呀，其实说到底啊，庄稼人还是务实的，他们最在意的其实是粮食的收成。所以当他们发现每天祷告并没有真的让米缸里的米变多之后，自然就不太信了。更何况那个每次来传福音的妇女总是会到村民家里胡吃海喝一通，日子久了谁受得了啊。所以大家也是越来越烦她，但是黄丽的大伯母却始终是个忠实的信徒，而且是越做越过分。她不仅在自己村里宣传，甚至还跑到别的村去传所谓的福音，招揽更多的什么兄弟姐妹。 他还告诉家里人说，世界马上就要灭亡了，天神只拯救信仰他的人，所以我们一定要忍耐，要等待。慢慢的，最后就连黄历的妈妈也终于相信了，甚至还把黄历和他哥哥一起烧上了。他们把家里摆的祖先的灵位都烧了，因为全能神教不让人祭拜祖先，只能拜天神。全家人也都不干活了，整天在家里唱神歌，感受什么所谓的神的降临。 你是说连黄历也跟着信了？ 也算不上相信，毕竟当时他还太小了，什么都不懂。其实每次他看到妈妈嘴里神神叨叨的念那些东西的时候，都会觉得害怕。时间一长，其他村民也觉得黄家人太神道了，而且黄家人也看不起村里人，觉得他们都是不信教的邪神，所以一家五口人就搬到了远离村子中心的另一条路上，这样他们全家就可以专心的祷告了。哎呀，黄历还告诉我， 小时候我每次采了猪菜回来，一进家门就能看到全家人都跪在地上大声的祷告，我妈妈跪在最前面，磕头的声音也最响。我一开始还会觉得害怕，怕我妈突然会着了魔似的扑过来，因为她总是这样。但后来这种害怕就变麻木了。这个教说，信他的人必须只能信仰天神的力量，得了病也不能吃药，所以大伯母没几年就病死了。我们都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病，反正他到最后咳出来的都是黑血。可就算是这样，他还一直说着感谢神。 生了病不让看，不吃药，怎么这邪教都是一个路数？ 可能是为了树立所谓的什么天神的权威吧。可即便大伯母的例子摆在眼前，黄家人还是执迷不悟。他去世之后，黄历的妈妈就成了家里的骨干信徒，那时候他对全能神教的信仰程度和大伯母比起来已经有过之而无不及了。他成天告诉两个孩子，天神的力量无穷大，世界灭亡的时候只有天神能拯救他们，还让他们跪在地上一起祷告。不仅如此，本来黄历家就够穷的了，可他妈妈还要抠出钱来买一些不错的糖果带到邻村去传福音，有时他还会带回几个枣子和桃子，据说是其他的姐妹给他的，意思是世界灭亡之前要枣桃。 啊，对了，他们地也不种了，这种日子能维持多久啊？ 是维持不了多久，最后家里实在没钱了，黄历的爸爸和大伯也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所以又重新把荒了很久的地开垦了出来。不过他们也不是清醒了，而是想着收获了以后可以卖了粮食换钱，然后继续效忠天神。但是没想到，就在那年秋天，他们种粮的那座山上突然着了一场山火，把还没来得及收的粮食全都烧光了。就是这件事儿，让黄家炸开了锅。 大火烧山以后，我就经常看到妈妈就像中了魔杖一样，披头散发的在家哭。他一见到我爸就会冲上去骂，说都怪你，要不是你坚持出去不诚心信神，怎么会遭到这样的报应。他还说这是报应，我告诉你，天神知道了，动怒了，要责罚我们了。我不知道妈妈为什么会那么慌，我也什么都做不了，就只能拍拍他的背，让他不要哭了。可妈妈还是会整天唉声叹气的。然后又过了几个星期，我大伯就拿着一个瓶子回了家，直接就冲到屋里找我妈妈去了。我到今天还记得，当时我妈跟大伯说，这是天神的考验，世界要灭亡了，这是天神给我们的信号。大伯也说这是天神的感召。 他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黄丽当时也很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她只记得那天晚饭的时候，她妈妈让她喝了一口很苦的水，很快她就开始全身抽搐，然后就是撕心裂肺的疼。她想叫妈妈，可是却发现大人全都倒在了地上，全都口吐白沫，她也说不出话来了，很快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等她再醒来的时候，就已经是在医院里了。 谁救的她？ 是她的老师。那天也是巧了，老师看他好几天都没去上课，就想做个家访，没想到竟看见一家五口全倒在了地上。黄丽因为和他妈妈喝的药量少被救了回来，但黄丽的爸爸、大伯和哥哥全都没了。 他们为什么要自杀呀？这就是所谓的天神的感召。 黄丽的妈妈后来说，他们觉得山上着火是世界要灭亡的信号，所以才买了农药，想全家一起上天堂。 简直是不可理喻。 可就算这样，黄丽的妈妈还是执迷不悟，她还是相信她的天神，甚至还觉得自己没能去成天堂很失败，所以村里人越来越不愿意搭理他们家。她妈妈一开始也没有谈，还干了几年农活供黄丽读书，可是有了病她还是拒绝治疗，最后病情恶化才瘫在了床上。妈妈病倒以后，黄丽就辍学了，但好歹也读到了初中，所以有空时也会在村里的小学带带课，加上家里还有几亩地，日子勉强也能过得下去。他跟我讲完这些之后，我们半天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感觉他也已经认命了。后来支教快结束的时候，我特意去他家跟他告别，我到现在还记得那天他穿着一件已经洗得发白的衬衣冲我挥手。我走了很远了，再回头看的时候，他才转身离开。我当时就在想啊，他以后的日子就要这么过下去了吗？ 后来你却再也没和他联系过？ 没有。但后来我也一直挺关注这个邪教的，这两年不是国家一直在严厉打击吗？我一直觉得这些政策多少也能传到那个小山村里吧。哎呀，不知道黄丽的妈妈还在不在，真希望她在有生之年能活明白啊。也怪了，村里人都不怎么信了，可她都家破人亡了还是那么执迷不悟。 可能这和她自己的命运有关吧。你稍等啊，我先送你杯鸡尾酒，然后咱们再接着聊。鸡尾酒 这么好看，感觉像是热带水果汁啊，还装饰着菠萝片。嗯， 味道不错吧？ 嗯，真是果香味和水果味都很浓。哎，你是觉得我刚才的故事太沉重了，所以想送我一杯这种果味鸡尾酒放松一下？ 不是，我只是想告诉你，很多看上去很美好的东西实际上非常危险。 你是说这酒？ 放心啊，这就是普通的鸡尾酒，只不过它就是因为口感香甜，所以才有欺骗性。这杯酒啊，是由三种不同的朗姆酒和多种果汁一起调成的，名字叫做僵尸。实际上它的度数非常高，如果因为口感香甜而不知不觉多喝的话，等酒的后劲上来，第二天你就会像无法思考的僵尸一样，可能起都起不来了。 哎呦，好家伙，那我还是少喝吧。 嗯，其实送你这杯酒只是想表达我的一点感触。我觉得邪教在传播自己思想的时候用的就是这样的方法，先给人一些甜头，然后慢慢地诱惑人上钩，再把人洗脑成为无法独立思考的行尸走肉。至于黄丽的妈妈之所以陷得比别人还要深，恐怕也是因为她被拐卖的凄惨遭遇